两方的人拼得清清楚楚，开始比枪。怎么比法？张作霖随着任战魁的，任战魁把大小鸡头张开了，拎着这支枪，让手下的人在50步以外，让个小匪徒啊把烟卷点着了，在嘴唇叼着，抱肩膀往那一站。那小匪徒抽着烟，晃着脑袋，哎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任战魁说：“你瞅见没？任某这头一枪，我打他这只洋烟的烟头，把火给他打掉。如果从中间插射，或者打到根上头，我都算枪法不准，专打点火的那头。你敢比吗？”请。张作霖这个请字刚出口，就见任战魁手腕一翻，啪，随着清脆的枪声，你烟卷头应声而飞，把那小匪徒吓得一哆嗦，烟卷好像没掉了。大伙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好枪法。任战魁把枪嘴吹了吹，你的了 呀。 张作霖一看这小子真厉害，果儿真直啊。话已经说到这儿，不比是不行的了。他回过手来，把邢立平叫过来了。邢大哥，你照他这样走出50步，也点根洋烟站在那儿，我打。 哎哎，问你行吗兄弟？你要手头一歪歪，哥哥可就交代了。 我说你怎么这么胆小？你要怕换旁人？ 不，舍命陪君子，我是替你担心呢。我死不死是小事儿，你万一比赛输了，这一家人可就回不来了。 废话少说，准备去。邢丽萍量了50步，按人家那样子站好了，划根洋火把洋烟点着，猛吸了一口，就见那洋烟头上一闪亮的功夫，张作霖把手腕子一翻，张啪，把烟头打飞。哎呦，我把邢立平吓得，我这还没表稳的，你怎么就开了火了？两旁是鼓掌喝彩。哎，任战魁心说，他妈这小子行啊。哦，怪不他管职，他当过兵啊，在高丽国快一年，身经百战，这小子练出来了，看来这头一枪打了个平平，不分彼此。我再难难他。这第二枪打什么？难透了，就是老太太绣花的那个绣花针，哎，做活的那玩意，那真要在50步之外，干脆看不清楚，要近视眼呢，连门都没有。让小匪徒拎着这根针上的条线，反正借着日光能看着多少有点亮光。任战魁说，看见没，这是第二枪，姓张的你上眼，各位上眼，啪一枪把针打飞了，就剩下那条线。真是神射手啊。张作霖按这个样子让邢丽萍也准备好了，张作霖也开了第二枪，把针打飞，二人又来个平平。关键最后这一枪，张作霖问任战魁，这一枪怎么比？嘿嘿，这枪咱得玩点悬的，你打我一枪，我打你一枪。 要是命大，那叫活着；命小，就出一灯八蜡。张作霖一听，这小子真豁出去了。哦，那么既然你打我，我打你，这可以。那谁先动手呢？当然得有个办法了，咱抓阄、哦。谁抓住先字，谁先开枪；谁抓住后字，谁倒霉。这叫各由天命。张思飞一听啊，恐怕这小子闹鬼，赶紧跑过来了。哎，等等，我是姓任的，这个阄谁坐随便，谁坐都行，避免捣鬼，我坐行不行？在下不才，我姓张，我叫张世飞，青马坎三界沟的。你只管放心，咱绝不会捣鬼。来来来，双方派公证人，现在我就做阄。张世飞说着，弄俩团儿，就是拿纸啊写好了字之后揉成团儿，往地上一扔。其实张世飞这个家伙当初变过戏法，手上会做彩儿，不然的话他能过来吗？这俩阄做完了之后扔到这儿，他心里头有数。每个上头都写了个先字，不管抓哪个都先下手，心说张作霖要先抓那就妥了。做好阄了，你们二位抓吧。张作霖就问，那么你先抓呀我先抓？任战魁把嘴一撇，我出的主意我画的道，自然我得容让一步，你先抓吧。哎，张作霖捡个便宜，一伸手抓一个，打开一看，先。任战魁一看人家把先字抓住了，这个就别拿了，拿肯定是后啊，就这么俩字。其实他上当了。张世飞心中高兴，恐怕露出破绽来，把剩下那纸团拿过，这是后，没用没用了，搁在嘴里嚼吧嚼吧，他吃了。张作霖先开枪啊，当然就不是五十步了，在150步之外。任战魁嘴没说什么，这心可没底儿了，心说张作霖这管太直了，打针都能打飞了，要打我这么大活人还打不着吗？那玩意揍到哪儿也够呛啊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、啊、自己画的道把自己给转在里边了。他刚然要转身找个地方站好，叫张作霖打他，他老岳父拦着头过来了，女婿你怎么这么傻呀、啊，你怎么不先开枪打他，叫他打你，刮一下子把你撂上个去都完了。老人家那有什么办法呀，红嘴白牙说的清楚，各有天命啊，人家把先字抓住了不得先开枪吗？那你难道说还叫我说了不算吗？那倒不是，他这太危险了。老人家要真该着我死，那也讲不了了，我死之后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也顾不了了，您别啰嗦了，赶紧退到一旁吧。这任战魁上了着劲了，用脚量着150步面对张作霖站好，把肩膀一放，来吧。张作霖转回身去，唐二虎过来了，老嘎子使我这颗枪，长苗匣子那才好使，扳机一动叫他脑袋开花，照脑门子上照。张作霖把枪换了，顶门子顶好了，在平地的地方转了那么几圈，大伙都给他出主意，照脑袋上照，那肯定打上，一下就开花，他死了再收拾他手下的人。张作霖没那么多， 心里头转了好几个个，一看任战魁戴着老羊皮的帽子，这阵虽然是春天了，这小子还扣这么一顶帽，张作霖就打定主意了，先喊了一声，姓任的，对不起，我可要开枪了。啪，随着枪声把任战魁吓得一闭眼睛啊，好悬没断了气儿，就觉着头顶一凉，上下把羊皮帽子给打掉了。任战魁睁眼一看啊，没事儿，用手摸摸脑门子，没出血。哦，老天保佑，张作霖这一枪打高了。小贼，该着老子我报仇。但是任战魁可不傻，转念一想，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张作霖这枪不是打高了，他是有意让我给我留了情了，就凭着打烟头打针那么准，打我这脑袋能打不着吗？我可别装气迷啊。哎呀罢了，这小子够意思了，很讲江湖义气。就见张作霖把枪放下一乐，任战魁，我这枪打完了，该你打我了。把唐二虎、张赤飞、邢丽萍气的一个劲儿跺脚，我老嘎子，你怎么打的？最主要这一枪你怎么没打着啊？张作霖是笑而不答。就见任战魁把枪接到手里，啪把顶门子顶上，眼珠转了半天，他没开枪。不但没开枪，相反把枪往腰里头一插，来到张作霖近前是一躬到地。作霖老弟，我不能开枪，我要再开枪我不够两撇，多谢你高抬贵手，没要我这条命，我是感恩不尽，我眼着毛都是空的，什么我不懂啊。张老弟，过去的事儿完了，全怪哥哥一时糊涂做了错事，我这领罪了。张作霖一看罢了，这家真够个棍儿啊！一看人家撤步，把自己就得撤步。张作霖赶紧以礼相还，拉住任战魁的手：“老兄，也怪小弟失礼。”要没有当初，也没有现在，我也甘愿受罚。哎，别说别说，蓝四虎那是找死，要遇上我也得把他收拾了，慢说把他栽到地里，就把他大卸八块也是罪有应得。完了，这事完了，放人！一声令下如山倒，把张作霖的家属给放了。张作霖也吩咐放人，把任战魁的一家人也给放了。哎呀，两家人团聚啊，抱头痛哭啊，无限的亲近，那咱不必细说了。哦，唐二虎、张世飞这才明白罢了，还得说老嘎子，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儿啊，人必须有容人之量。今后啊，我们还真得跟老嘎子学着点，办事情不能办得太绝了啊。因此张作霖在众人的心目之中的地位又升了一格。单说任战魁安排完了来见张作霖，把张作霖的手握住了，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张作霖一看他是有事儿啊，老兄有话只管讲出，小弟愿闻高论。不是什么高论，我说老弟 哥哥攀个大，打算进乎一步。我希望跟老弟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不知老弟能不能赏给我的脸。可以，你这朋友我交情，俩人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就在北岗子啊结了拜了。磕完头之后呢，任上回皮请张作霖众人到他家要乐呵两天。张作霖是婉言谢绝呀，说咱们弟兄相见有日，我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办。这时候汤二虎张四飞过来了，我说老大，你事儿抖了完没有？完了，该我们哥俩说话了吧。你那老干爹杜老盼想你想的无可无不可的，你不是还打算上三界沟吗？你事儿整完了，我们哥俩陪着你赶紧上三界沟得了。张作霖说，我去也行啊，可是我这家我得安排安排。哎呀，那得多少天呢。任占奎过来了，作霖呐，你要相信蒙兄我，把家眷老伯母都交给我怎么样？我给你送回赵家庙，路上出事你找我，我负责到底，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。张作霖点点头，大哥，我完全相信，把我的家眷交给你了，你多费心把他们送回赵家庙。任占奎暗挑大指，罢了，将来这老嘎子肯定了不起，做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全心全意保护着张作霖的家属走了，他们上赵家庙怎么安排咱们日后再说。孙烈臣一看什么事儿没了，也放了心了，本来想请张作霖再到大虎山住几天，一看张作霖事儿也是太多，只好就此罢手，告诉汤二虎张志飞说，转告蒙兄杜老盼，关于他请我进山入伙之事，咱们从长计议。我呀不爱离开我那家乡啊，一大摊子事儿呢，等将来咱们再商议好吧。孙烈臣带着人也回了大虎山，现在就剩下三位，张作霖、汤二虎、张志飞，三个人三匹马起身赶奔三界沟。一边走着他们能闲着吗？就闲谈。张作霖呢就把近期来发生的事情，有些可怕的事儿、可笑的事儿，就跟他们俩说，说的俩人啊听得非常入耳，谈来谈去谈到田庄台了。汤二虎突然把马匹放慢了，哎呀老嘎子，我有件事问你，在江湖上风言风语说什么你跟那田庄台的田小凤有点意思啊，这是真的这是假的？张作霖脸一红，我大哥，你怎么也听信谣言呢？我有家有口，我能干那种事儿？根本无有此事。我跟田小凤，我们两个人是盟兄和盟妹。拉倒，人们都说俩男的磕头拜把子，俩女的磕头拜干姊妹，你跟田小凤磕头那不是拜天地吗？什么蒙兄蒙妹那不骗人吗？大哥，我敢对天发誓，我要欺骗你临危不得好死。严重了严重了，我无非是问问。哎，另外我再打听打听，跟着田小凤在一起的有个大个的女的叫田大丫头，人送绰号什么叫一丈青，双手能打枪，体格满棒满棒的，你跟他熟？熟啊！啊，那个人的确有两下子，